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问题、伴侣关系问题、婚姻问题、情感心理。那生活中如果您和您周围的朋友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可以记得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讨论。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然后呢可以把问题发微信给我们。当然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下载一些手机客户端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听听 FM 就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哎，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如果一辈子就谈了一次恋爱然后就结婚了哈，然后就有一些人会有这种慢慢的有这种觉得恋爱缺失啊，就是感觉好像谈了一次恋爱蛮亏的。还有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会觉得会在婚后一旦遇到一点什么样的诱惑哈，就有点那个经不住诱惑，因为就谈了一次恋爱嘛。那么这个突然才知道诶外面还有那么多花花草草的哈。这个有一位女生啊就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都是一次恋爱。我们两个人呢是高中毕业就开始认识了，然后呢我们两个人经过了恋爱长跑，现在呢马上就要进入婚姻了。我自己觉得很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局和结果。结果前两天呢我们俩就随意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他说这辈子太亏了，就谈了你一个女朋友。他说我那个谁是谁，他讲的是他的一个挺好的一个和他关系蛮好的一个朋友。他说那个谁谁谁人家谈了5个女朋友了。他说每次都在我面前说这个5个女朋友各有各的滋味哈，各有各的一些特点。他说我怎么就谈了你一个，然后就奔到要和你结婚啊。他说我当时听他也是在开玩笑，没有太往心里去。他说但是呢我后来想了想，我谈了他一个我是挺满足的，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如果只谈了一次恋爱的话，他可能真的是觉得他在恋爱当中吃亏了，明明还可以多认识一些异性，多有一些异性之间的交往，所以呢我也有点担心哈。比如说我要不要让他在婚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让他想明白这件事情，如果他真的也想去试一试其他的女孩子，了解一下其他的女生，那我就给他一点时间。如果 我们就这样进入婚姻了，他的那个玩笑会不会是他心里介意的事情呢？ 我以前的时候啊，我也是有过这样的想法，就觉得人这一生你说短暂短暂，说长也很长。如果能够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够交往不同类型的男士啊，希望能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经验。但是其实我到这个岁数，或者我到看了这么多事情啊，看到了听过这么多案例，然后帮人分析了这么多情感问题之后，我现在反而你让我去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像金庸一直在推崇的那个一生一世一双人，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了。就说因为你多段不稳定关系，其实证明是你情感的失败。 嗯， 就是你跟每一个关系，你都没有能力让这个关系最后达到一个好的结果。你是不断的在尝试，但尝试过程中呢，可能大家只要有情感的这个投入，肯定就会有一个缺失和一个磨损。 对， 不管对自己的初心，还是对这种爱情的这种向往啊，但是其实越谈，为什么很多人最后谈到最后，什么都不也不想谈恋爱了，最后谈了。经历了几次失败恋爱之后，觉得自己的信心和这个所有的这个努力度和所有的这个对人生的这种期待都变得很小很少很少的了。这就是不健康和不健康的恋爱关系给人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耗损。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在美国啊，在美国或者发达国家，可能他们就是推崇这种这婚前多谈多谈，然后见识不同的人，最后你玩累了，然后最后你要忠诚于婚姻。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其实从一而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状态啊。 嗯， 其实你真的是像你说你男朋友和他的朋友在一起，可能聊天的时候觉得，哎呀，你看你谈了五个，我谈了一个，但就幸福度来讲，我觉得你男朋友绝对会比他幸福度要高很多。他对这种感情的这种把握和你给他的这种足够的爱，是那个对方是他体会不到，他只会体会到说几个不同的人，但是你要想到他的结局是失败，几个不同人给他带来的不同失败，啊，其实，在我来看的话，其实如果你男朋友有兴趣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就跟他讲，其实你所谓经历沧海桑田，最后你发现可能这个最适合最好的人就在原处等你，那你何必要去绕这个弯子，然后去经历不同类型的，然后不成功，然后最后你才会去想到，哦，原来我最初的那个爱是最好的，啊，没有必要，你好好的去爱一个人，然后把所有的情感倾注到这个人身上，然后你们俩共同创造一生，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和幸福的。 嗯 嗯，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间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生问哈，她说，我啊脸上有一处是烧伤的，这个烧伤的地方呢，虽然后来经过了一些医学的一些矫正哈，她说实际上还是有疤痕的，而且那个地方看上去呢也是比较奇怪的，也就是这么说吧，其实别人一看就能看得出来我的脸上是有烧伤的，平时呢我出门也会戴着口罩，而且想一想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我一直都觉得我找不到合适的人，毕竟男生还是很在乎女生的长相的哈。但是大概是在3个多月以前，有一个男生，我们也是工作中认识的，因为在工作中认识的，我当时也挺放松的，因为不得不在工作中有一些掩饰啊，有一些这个大家见面的机会，那么我们要演示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些方案哈。他说呢，我就没有戴口罩，因为没想过在那样的场合要怎样。我们公司的同事很好，老总也很好，他们知道我的这个形象也都习惯了。所以呢，我当时觉得被别人盯着看，我有一点觉得挺奇怪的，抬眼呢就看到了这个男生，后来呢他就主动跟我说话了，在吃饭的时候，再后来呢我就觉得他对我好像有点意思了，因为他对我的那个交流啊，应该算是男生对女生感兴趣吧。我一直不能够太认可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自己在脸上有这么明显的一个伤痕哈。再后来我想说的是，我是鼓起勇气 答应了他的追求， 嗯， 但是我现在总会忐忑不安，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就喜欢我脸上有伤痕，这就让我挺不舒服的。有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没关系，他就是这样的类型。其实呢，是我找别人问到，有一些人他可能对于这种身体或者是脸上有一些残缺的人是感兴趣的， 嗯， 好像我的男朋友就属于这一类的， 嗯， 所以呢，我现在心里就想，他真的是不是爱我这个人，还是因为我脸上有伤？他说到了一个，可能是在心理上确实。在心理学的领域是有 木残 啊，对，也是 有 这样一个，就类似是这个意思吧，类似是这样一个意思吧。 嗯，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界定的一件事情，因为像他这样只是脸上有一些伤痕哈。 嗯嗯嗯 嗯。 但我在我来看呢，就是其实他刚才强调说，女生容貌在恋爱中的这种优势是有，但不是绝对的。那要不然满大街上那普通的女生人找男朋友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有些人吧，就是。可能过度在意自己的某一个缺失哈、啊。那有的人以前，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跟我一直讲，他说他觉得他脸上有雀斑，然后觉得很丑很难看，然后哎觉得很，就反正就对这个自己这一点点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没有大不了。他就说他那个雀斑也没有到说让人就是觉得就是不舒服的程度，就说脸上有一些这种斑点也很正常，但是他就会把这个当成自己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简直过不去的坎儿，每天都在关注这个东西，都有点神经有点问题了。但后来其实在他后来恋爱中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们没有去特别在意他脸上这个东西，反而觉得其实他的一个特色，就像美人啊，他脸上长了个痣啊，然后他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更有特点了一样。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她所谓脸上的这个伤痕，我不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啊，但可能在我来想，可能没有说严重到影响到直接这个观瞻的程度了啊，就觉得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个男生既然说他没有去在意你这个东西的话，你没有必要一天到晚老提他呀，你老问他说，哎，你为什么爱我？你就是爱我脸上的疤吗？哎，我觉得如果我是男生的话，可能我为了安慰这个女生，我可能会去跟她讲说，我就是喜欢你这个特点， 嗯， 可能会是这样的啊，未必就是她想的那种，就是好像把人想得很极端的那种，就是对于某个怪癖或者某一个缺失的这种迷恋。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完全没有必要找你，她可能会找那种比你更严重的，或者说更可怕的，怎么来讲啊，就没有必要，你千万不要因为你的伤害，所以你把自己降到一个你不配被爱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去。 嗯， 我觉得首先是你对自己不公正的一个对待。一个人的肉体固然重要，但是灵魂也很重要，一个人的综合加起来才是一个人的魅力值所在。所以说呢，你这样的凭空的去因为脸上一个伤痕去否定自己所有的魅力，首先我觉得你这样是不公平的， 嗯， 对自己不公平。然后你带着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自己，然后已经得到爱，然后你又觉得不配爱，所以你要一直要追问别人为什么爱我，为什么爱我？你怎么不介意呢？你怎么不觉得我丑啊？你怎么觉得我这个脸，你应该嫌弃我？为什么你要一定要让所有全世界人都唾弃你才觉得舒服，才觉得是对的吗？ 对， 你是你自己心里有问题了，我觉得。嗯， 哎，确实是哈。我记得我曾经在网络上，我忘了是在哪个里边看到，是公众号还是什么里边，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 嗯， 这篇文章是一个男生写的，然后这个男生当时还贴了很多他和女朋友的照片。 嗯， 他女朋友出门就是戴口罩的。 哦， 他的女朋友也是脸上是有烧伤的。还是什么伤，反正蛮大的伤痕吧，可能是这样的哈。 嗯嗯， 但是那个男生写的这个男生哈，真的是很爱这个女孩子，他完全忽略了，就是当他喜欢上这个女生之后，他完全忽略了脸上有什么。 是是是， 对， 他觉得这就是我爱的这个人。 对，他完全， 啊，对， 他完全都不在意这些事情了。那么那个这个男生当时是因为他暂时的和他女朋友可能因为一些什么事情分开了， 嗯， 他也像其他的恋人一样，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在感情中并没有珍惜，不是因为那个脸。而是因为两个人的互动啊沟通啊分开了，所以他写了这个文章。但是后面他做了一个补充，他说大家放心吧，我们又在一起了，我们要结婚了，哦，你知道吗？因为贴了很多照片哈，嗯，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还觉得挺为他们感动的哈，嗯。事实上 我是挺为这个女生高兴的， 嗯， 就是这个女生这个 对 我觉得你找到了一个男朋友，而且这个男朋友主动的追求你，你是鼓起勇气答应了这个男朋友的追求，这一切听上去都是比较暖的一部这个爱情故事的开头哈， 嗯， 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当然我们可能很难去完全想象一个脸上被出现了这个烧伤的这样一个女生，她真的经历过什么？ 嗯， 对，真的，我们很难去想象啊。 嗯、 我们再说，我们也很难去，真的去理解她。 嗯， 她可能自己无数次的可能，嗯， 遭受过别人的这样的白眼儿，或者是 对，或者一些很微妙的心态吧， 嗯、 或者各种各样很微妙的心态啊。 嗯、 她可能这个，嗯。很多次都已经把这个念头被别人爱的这个念头可能都已经打消了，放到一边了，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哈。那么所以他对于这次的爱情，他现在是千方百计在找证据， 是 就是他是不是真的爱我，还是他怎样哈、 嗯、 其实如果想在一起的话、 嗯、 就像刚才贾佳老师已经说得特别清楚了，你是可以就这样爱一次， 嗯， 有什么关系啊？ 是啊， 无论他是爱什么， 对, 对, 对， 无论你的对方男朋友他是爱什么，他爱的都是你身上的东西啊。 对对， 是不是？ 对，这孙岩老师跟我讲过，他说，他也说过我，就说他爱你，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也会有一些，包括我觉得自己肥胖了或者怎么样啊。但事实上，其实孙岩老师每次鼓励我，他说你要接受一个就是现在你这样的自己，然后你只要是你自己啊、状态是好好的， 对， 然后你的散发的魅力就会让别人可能会忽略掉，是不是你最近有长了十斤肉或者怎么样？ 看不到 这个东西，对别人就看不到了啊。 对， 包括我现在自己，我经历也是这样，就说我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在作茧自缚，我觉得哎呀我怎么这样或者我怎么这样，但其实对我的朋友来讲或者对我的爱人来讲的话，可能就我稍微有一些这种身体上或者说外形上的一些这种缺失，他们可能会对你有包容或者怎么样，他会也许会觉得你很可爱啊，或者甚至会人生出更多的欢喜来或者怎么样。我还是劝你就自信一点啊，那我们这个意外已经发生了哈，也已经避免不了了。如果你是用一种特别好的心态去战胜它、面对它，反而我觉得这是你的魅力所在。嗯 嗯，对，所以有一些信心哈，我们特别想听到你们后续的一些故事。 是、 嗯、啊，你如果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以后把你们之间各种各样的故事告诉我们哈、嗯， 也可以鼓励给这个跟你相同经历的这些人啊， 对对， 他们觉得人生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可悲啊，真爱还是到处存在的。 对对，嗯，有一位这个女生她说哈，她说我结婚才几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就是觉得吧，这个结婚以后让我最难应付的就是家里面周六周日的生活状态，平时呢上班下班回到家里呢。要么呢我们买一些外卖回来、 嗯、 要不然呢我们简单的做一点点吃的也挺好的。但是周六周日我老公跟我说一定要有一天回到他父母那儿去、 嗯。 他父母只有他一个独子、 嗯、 我父母不在这个城市。他父母呢周六周日都盼着我们回去。一开始我是能够理解的，也很配合的。但是现在就觉得周六周日啊至少有一天的时间全部都放在他父母家了。 嗯， 和他父母在一起，要么呢就陪着他妈妈去做饭买菜，我觉得挺没有意思的，花那么长时间买菜做饭，在饭桌上吃一餐其实并不是那么营养可口的饭哈，只是为了一个家庭能坐在一起，我就觉得挺累，没有必要。要不然呢就是他陪着他爸坐在那里看电视聊天，而我呢很希望周六周日做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我跟我老公说了，他说周日我们还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啊， 嗯， 但是我觉得一天是不够的，上了几天的班，很希望有一天能赖在家里是休息的，也想做做我自己家里的事情。那么另外一天呢就希望我能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能出去去会会我们自己的朋友啊，去做一些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啊，逛逛商场啊，或者去有一些什么娱乐啊。可是现在每个周六周日都要有一天放在他父母那里，在我看来我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到他们家以前陪他妈妈出去买菜做饭还有热情，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很无聊，不喜欢，受煎熬，我该怎么办啊？ 我觉得你是太自私了，因为你的父母不在这个城市，然后呢你这个陪伴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呢，说难听话你就没有尽到其实。但人家他这个男士的这个父母是在本市，两个就是你要记住啊，人不是独立存在，然后完全是脱离社会属性的这样存在的自由体。他是你的丈夫，他也是人家那两个老人的儿子，他还除了陪你，他还有一个去尽孝的这样的责任的。我觉得你作为这个儿媳妇啊，其实我觉得你没有融入到他的家庭中去。如果你融入家庭中去的话，其实你不会感到就是跟他们做任何事你觉得拘束，或者你觉得天然的排斥感。你觉得买菜累，你可以你们买了菜之后带着过去，甚至可以说你安排说啊，周末我们大家一起出去玩一下，然后大家可以出去一起聚餐一下，或者说去野外去郊外去散散心什么的。我觉得这就是你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你可以做的，因为你不满意嘛，人家大家其他人都很满意，觉得哎，只要大家能够聚一下就可以了。让你不满意的话，那你就要提出解决方案，你不能只是抱怨。那你抱怨结果是什么呢？就以后不去了吗？ 嗯。 然后呢，你以后怎么相处的这个关系，以后就不再去了，因为和你结婚，因为要陪你，所以他的父母他就只能说独守空房，儿子不回来了。 嗯。 那你们的关系以后就没有办法相处了。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你与其抱怨的话，我觉得你不如改善。就你觉得，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因为你们结婚了，人时间也很长了，也不是说刚刚结婚，有时候你可以不必每周都陪他去，但是我觉得你每次陪他去的时候，都希望，我觉得都希望是个高质量的陪伴。 嗯， 你是真心真意的去融入到这个家庭，然后你发现，他的父母他们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需求，你可以帮他们去，整理一下家务也好，然后帮他们去改善生活也好，带他们去玩玩也好，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家庭成员该做的事情你应该做一下，然后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排斥的东西。那你毕竟嫁给对方了嘛，啊，我觉得有应尽的责任应该还是尽的。 哎，你说的特别好， 嗯， 也给了我一些启发。 嗯， 我认识的也有这样的啊， 嗯， 就是很好的儿媳妇。 嗯， 干嘛呢？人家周六周日人家会设计一些活动，带着公公婆婆出去， 多好。 对啊， 对 对，哎。那个附近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餐厅开了， 嗯， 这我觉得可能是公公或者婆婆很喜欢那个口味， 嗯， 所以呢这个周末呢带着公公婆婆也到附近的这个地方那些这个商城里面去走一走啊， 嗯， 吃顿饭啊，找一个适合老人家的电影让老人家也来看一看呢，啊， 对对对， 甚至说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哪怕让老人家也坐在外面喝一杯茶， 对， 感觉一下外面的生活， 是是是， 而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这个跟婆婆去菜市场买了菜， 对对， 婆婆和婆婆在。你既然已经不喜欢这个生活方式了，嗯，你既然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很老人， 嗯 啊，是不是？你可能是这种感觉， 嗯， 你是觉得按照他们的生活节奏在走， 对 吧？买菜。回来， 啊， 婆婆做了一桌子菜，在你看来又美味 你看 又不营养。 我觉得这两个老人很可怜，就是费了半天的功夫， 其实也没讨好 儿媳妇，还没有半点领情，反而觉得讨厌。 对，所以 因为他们是习惯这个环境的， 哎， 他们和孩子，他们已经习惯这种，比如就在家里这么一天，就这么过，就看个电视，然后吃个饭就可以了。 对。 但你的加入了你不喜欢他的生活方式，那么你就来改变， 对对， 是吧？ 对， 你能干什么？你年轻人，你那么厉害，然后你那么丰富，那么多彩，那你就让这个老人跟你去享受一下也可以啊， 对啊， 是吧？ 嗯 啊，你看我，因为我自己住在本市，我跟我父母住在一个城市，我就深深体会到，我觉得如果周末，比如我跟朋友出去玩，我不管父母的话，我心里有内疚感， 嗯， 这内疚感不舒服的， 嗯， 就哪怕比如说我跟我父母不在一个城市的话，那我会到周末，我会找一个时间，一个长块时间跟他们打电话也好，或者跟他们去抚慰一下他们的，因为他们对我们无所求，他们也不需要我们给他们多少钱，也不需要我们的什么什么有什么成就，然后光宗耀祖，但是他们年龄大了的需要陪伴。 嗯， 是吧？孩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他们也是需要陪伴，他们需要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所以我觉得呢，你作为儿媳妇，如果你能够像孙老师讲那个那么好的，就那么好的儿媳妇，你说会不会老人也开心，丈夫也会更爱你呢？ 当然了，嗯，还有可以到周边去小走一下。 对对对， 你不是也想和你先生 是 和你先生一起出去，在周围，比如说逛逛一逛啊， 嗯， 啊，好的景致去走一走啊， 嗯， 哪怕有什么一些，哪怕是公园呐，啊，郊外啊，你都想去啊， 嗯， 带着老人一起去啊， 嗯， 那我们看到的周六周日不都是家庭日吗？ 对对对， 还有各个餐厅看到的不都是老人和孩子在一起吗？ 对对对， 走到郊外去，处处哪一处景致下不都是老人孩子大家都在一起吗？ 是的是的， 其实你就是你要学习变成这个样子， 对， 你由你来慢慢的，如果你说哎呀 他们两个老人家从来不喜欢到外面吃饭， 嗯、 有这种老人， 有这种 哎。但是你可以先请他们啊， 对啊， 对不对？ 而且对，我觉得你可以安排，这都 你可 以安 排 的、 啊， 对 吧？你可以找， 对，你可以叫那个大餐到家里也可以嘛， 对、 啊，海底捞什么都可以到家里服务的。 对你、嗯，你还可以找那个实惠不贵的呀。 是， 对，哪个其实老人也喜欢社会活动的， 当然了， 嗯，不是说他们就真的完全喜欢家里。 我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今年过年的时候、 嗯， 因为我妈妈他们这个社区活动，然后呢、嗯、就说在哪儿好呢？我就随口说，我说你们去 KTV 吧。 嗯， 我妈妈是从来没有去过 KTV，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就给她讲一讲，然后我讲不明白，我就直接给她订个大房间， 嗯， 然后她们姐妹几个，然后十几个人嘛，就去了，就一个大包间，还管饭， 嗯， 一共没花多少钱，花了1000块钱左右吧，但是说他们玩的非常开心，在这玩的简直是高兴不得了，然后回来不断的给我打电话说太感谢你，让我们体会到了这种快乐哈， 对 对， 你会知道其实每个人他年龄大了的人他也是需要这种娱乐， 当然， 但是他们不懂的话，如果做儿女帮他们安排，他们会非常非常高兴的。 对， 我妈妈因为这个事情高兴的，简直就是每次说起来都非常非常感动。所以真的是这样，嗯， 对，多好啊！所以你可以带动两位老人家， 是的， 哎，进入一下你想要的生活方式里。 对对对，而且你想一想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是反过来， 嗯， 你在这个城市和你父母。离这么近，如果你的丈夫就是连周末回去陪一天都抱怨连天的话，你会什么感觉？ 对，会影响夫妻感情的， 是 吧、嗯？所以听到这儿，是不是知道该怎么做了哈？ 嗯、 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试一试。 哎，你自己心里边你就会充满愉悦， 对， 因为你会发现你做了你可以做的，你付出了，你让对方开心了， 对，你会得到奖赏的。这个奖赏可能是快乐， 哎、 然后是成就感， 对， 你会得到奖赏的， 对，一定会的哈。嗯、好，谢谢贾佳。今夜私语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稍后将是几分钟的广告时间，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这个广播节目。 爱是两人一张棉被，也是一人一瓶清水，都说对。爱是送一百支玫瑰，也是让实体开花蕊，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布到东南西北。什么 big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的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爱是让人感动流泪，也是停止制造伤悲，都答对。爱是为好朋友解围，也是为陌生人破费，就 OK。 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内心的花园就不会枯萎。把最甜最好的滋味散不到东南西北。什么比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更美，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 Oh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美在每一个人都会。可付出的汗水，爱小王子的蔷薇，爱旅途上的兄弟姐妹，爱所有青山绿水，爱所有难忘约会，爱上对爱的体会，只有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最美，它会变成最安全的堡垒。什么比 love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 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对爱感到胆怯，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 今夜思雨时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讨论各位的情感问题哈。有一位先生他问我们哈，他说我和我老婆呢，我们两个人结婚6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啊也有孩子了，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呢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他父母那儿，他呢下了班以后会到他父母那儿去，然后照顾一下孩子，然后呢就回到我们这个小家了。我们还比较幸运吧，我们和他父母都在一个小区住，所以平时这个孩子在家里边也打扰不到我们。当然周六周日我们是把孩子接回来的啊，接到我们自己家这边的。他说就是这样的，我们俩呢都是朝九晚五上班的人。他说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感情还行啊，生活也比较稳定啊。我呢基本上平时自己无论是工资还是奖金也都是给妻子啊，应该挣钱方面妻子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不满吧，而且我还比较注意和老人之间的关系啊，我妻子也比较懂事，对我父母也挺好的，平时买礼物总是买双份，给我父母和给他父母都会买的啊。我是觉得他父母平时照顾着我们的孩子，孩子又那么小，所以呢我也会更多的对他父母更关心一些吧，我都觉得做得挺好的。但是我问你们的问题就是，我妻子呢前一阶段啊，先是开玩笑的跟我商量说，哎，咱俩各住一个房吧。他说我当时就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啊，哪有这样的年纪轻轻的夫妻就分房睡。他说后来我老婆又提了几次，然后他就找了一个理由，他说他觉得现在和我睡在一张床上自己睡得不踏实，睡眠不好，他就想搬到另外一个屋子去住。而且呢他想让我理解这件事情，我不太能理解，也不太舒服。我们不是中年夫妻，我们结婚6年，孩子也就不到4岁。那我们之间其实平时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些更多的亲密的。但是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啊？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样会影响夫妻感情的。他说也不会吧，他说这个如果夫妻感情好的话并不在乎是不是一定要睡在一张床上。所以我就问你们啊，这女人什么心思啊？ 这个两个人如果不在一个床上会不会影响夫妻关系，这也是一个是长久的一个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哈，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讨论，他们讲说床的距离越大然后感情就会越远。 等于说其实两个人的这个夫妻之间适度的亲密感还是应该是有的啊。 嗯。 我也经历过很多，就是包括我自己家里，就是我的这个亲人们，就是也很多，就是到你看年轻的时候就分房而睡啊，这可能家里房间比较多，然后大家觉得互相不打扰。但是呢，我会发现这个分房睡的夫妻确实是比这个不分房的夫妻在关系上会客气一点。疏远，就是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两个人都有距离感。所以人是这样的哈，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在你睡觉的时候能够和你能够同床共枕，就这个是防卫性是最低的。 最低的、 啊、 对。 对你。 就对对方没有防备。 对，你觉得有任何防备，然后而且你两个的这种包括打鼾也好，有一些这个习惯，有可能慢慢的时间长也会就习惯了。 嗯。 你会去慢慢包容他，然后两个人这个身体的关系会让这个情感的关系会更紧密啊。但有的人呢，就是说可能生性比较，就是你说他神经敏感也好哈，他可能睡眠不太好，然后呢就不习惯跟别人就同床而眠啊。你像我母亲，就是我母亲，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得过这个，就是叫美尼尔氏综合症，就是她是神经衰弱的一种病，所以呢，她每次比我爸打呼噜啊什么的，就我爸打呼噜，确实是我在我的房间都能听到这个声音哈、啊。然后呢，我母亲也就是说，就是希望我父亲就在另外一个房间睡觉， 嗯 啊。后来其实这个也没有在另一个房间睡觉，但其实也就能接受了哈，这、两个人的这种小的习惯毛病可以磨合、因为这也是情感的一部分，我是觉得啊，所以说你这个妻子她分房而睡，那你要看看到底什么原因。 对， 第一可能真的是这个你的妻子可能是因为比如工作原因压力大或者怎么样睡眠不好啊、她可能就为自己找一个调节的一个方法，这样呢我觉得可以用一种，比如说你们可以每个礼拜有这么几天的时间，大家分房睡睡试试啊。如果说两人都觉得还不错，我觉得也其实没有说你想象中那么恐怖。但是毋庸置疑啊，分房睡肯定是会对感情有一定的影响的啊。对这种，我们不说是直接影响，但是会有一定的。我就刚才讲的这个客气，就是两个人会比较礼貌客气，会生疏，这种感觉会比一般的夫妻会要明显一点。 对 啊，所以说呢，你要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原因。也不排除说你妻子就没有别的，就是说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睡个房间也挺好的，这个也不一定是怎么样啊，也不没有必要现在很紧张的去否定这个事情。 所以这事儿还得和你妻子沟通。 是的， 当然这个事情你妻子是拿来和你商量的。 对对， 他还并没有说， 他没有说直接搬走了。 对，所以你说到底他是怎么想的？ 嗯，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替代他的想法。然后向你来做一个解释，这个什么样的想法都有可能，你还得综合看问题。你觉得你自己把家照顾得很好，工资也都给他了，也很在乎他父母，听上去你确实也是一个爱家、爱孩子、爱老婆的这样一个男人哈。那么你妻子他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两个人并不是那么同步。 对， 还有就是。你和妻子之间你了解他多少？我是觉得结婚了都有孩子了，结婚都有6年的时间了，其实我们应该是对对方最了解的。他为什么要和我分房而睡？ 对， 其实一般的夫妻都会有一个判断， 是 因为我们感情淡了，或者是因为他不太想我这个 打扰他 啊。 热恋的时候不存在打扰这个问题啊。 对， 有任何问题你就不会觉得是打扰，而你会欣赏他，你会包容他。 对 啊，那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性啊。 所以这个问我们这个问题，是不是你们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比较生疏了？ 是， 是不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你其实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了？刚好这个时间他提出这么一个要求，那就你就了解吧。 对。因为我在我来看，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我是跟正常人的作息正好相反的，我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 对， 所以呢，我跟任何人在一起，我都不能和这个人同房。所以呢，因为就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工作原因导致啊。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妻子是不是也有这个方面的考虑，是不是因为说工作会互相影响或怎么样？所以你只能是自己去判断和考虑，啊。如果你们感情真的是出现了问题啊，导致这个的话，我建议你还修复一下，或者说你稍微跟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让你们有这么一两天可以试一下，大家彼此试一试，是不是说两个人不在一起，反而会让感情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修复或者怎么样？ 试 试， 你试试哈。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 107.3 AM 1026北京市政府广播。 另外有一位男性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的孩子啊刚刚才出满月哈，但现在呢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了，我妻子这个人啊平时也有点强势，说话呢就有点高调门，只要不如意了呢就容易吵起来嚷嚷起来，整个他在孕期我一直是很让着他的，毕竟觉得这个女人怀孕是挺不容易的事情哈。那么在孕期后几个月的时间呢他妈妈就来照顾他，这个我也是答应的，因为我想的是他和他妈妈更贴心一些。那么我的母亲呢是在他生产之前也赶到了我们家，因为当时说好的他母亲呢要帮他一起要照料孩子，那么我母亲呢可能在家里面帮着做做饭搞搞卫生，是这样的。因为毕竟两家的老人都愿意参与进来，我们俩都是家里边的独生子，两家老人都盼望着我们两个人有孩子，都愿意及早的更早的能参与进来，特别是我母亲也很早就着急了，所以我母亲啊早早的就安排好了她那边的生活，把我父亲放在当地我的老家，然后呢就奔到我们家来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岳母也在，我母亲也在，我妻子还有一个刚出满月的孩子，但是家里边已经是打成一片了。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妻子个性比较强，而她妈妈的个性似乎比她还强，她妈妈和她都属于那种有点完美型人格的人，很多事情都追求完美，他们在对待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过于很多事情注重细节了所以呢他们嫌弃我妈，他们嫌弃我妈觉得不会带孩子不注重细节，他们嫌弃我妈包括有一些这个卫生搞得不够干净不够彻底，这个孩子的衣服啦孩子的尿布啦，总而言之全是这些问题，总之就是他们嫌弃我妈，以各种理由不让我妈碰孩子，但是同时呢他们两个人又觉得我妈在家里也能起到一部分的作用，比如说怎么样每天拖地了打扫卫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他们不太放心我妈做的菜但是呢他们要求我妈可以出去买菜回来，也就是把我妈完全当做家里的一个保姆在使唤。我妈也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开始忍可能最后忍不下去了也开始跟我说，然后呢和我的岳母两个人就起了纠纷。现在我就是觉得家里边这点事情每天搅扰的我连上班都没有办法好好上，特别的痛苦。怎么办？ 哎呀，这个家庭尤其在生小孩生育期哈，是最容易起矛盾的这样一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以为这个孩子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 对对对，出发 点，然后肆意的去释放自己的这种不该有的这种自私啊。说实话啊，其实你看，就是相对来讲，这个男士这边的妈妈可能是相对来讲就性格比较老实朴实一点啊，然后这个女生呢，这个强势的丈母娘跟强势的老婆，然后导致说这个，哎，这个我都听了，我脑子都很大。其实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性哈，其实在家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应该起到一个主持的作用。比如说如何分工。如果由你来讲的话，让我觉得会比被他们来分工，你妈妈会心里舒服很多。 对，你说的太对了。 如果说一个男生来讲说，我们大家按照能力来分工，我们就像现在因为孩子来了，现在要来降临了一个大老板，那么我们现在如何来把这个大老板伺候好呢？我们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划分一下。比如说我妈妈呢擅长就是清理家务什么的啊，然后妈妈呢主要精力就说清理一下家务，那你。我不知道他这个丈母娘是倾向于什么啊，这个他带孩子好啊，他抱孩子好，然后他喂孩子这方面他好，那咱们就大家一起，如果由你来宣布每个人的职责，然后又你又会给每个人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后续的这样跟进， 比如说妈妈很辛苦啊，妈妈你也会帮妈妈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大家一起分担，然后而不是整天抱怨和指责的话，可能这个问题会让大家不会那么难受一点儿。 嗯， 但你要说如何怎么去解决，说你让这个丈母娘去理解婆婆，让婆婆理解丈母娘，这个应该是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毕竟这么多年大家性格已经养成了啊，只能说你作为你和你的妻子可以商量一下，我觉得你们两个因为你们俩年轻人嘛啊，你可以心平气和谈一谈啊，每个人的想法都讲一讲，心平气和不要吵架，然后就讲一讲，然后说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不离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让这个家庭去融合啊，要不然我们打成一片也不好，你觉得我妈不好，就你妈不好，那大家一拍两散，那就不说了。如果不是这个想法的话，那么你们就应该坐下来谈如何解决现有的矛盾。我相信啊，你在难受的时候，你老婆也会很难受。 对， 她一方面她生完小孩，她又有这个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个难受， 对， 又一方面又有精神上的这种压力，一方面她又要第一保护自己的妈妈啊，第二她又要去照看孩子。我觉得你老婆可能跟你的压力甚至是同等的， 嗯， 只是说可能现在就是你们俩没有这种特别好的沟通，所以你们也互相不了解对方的焦虑，所以我建议哈，你们去想办法去找一个都舒服的方式，然后去把大家的这工种分一下。 你说的对，就是由这个男人来主持一下， 是的， 大家各自要做什么。 对，这个男人千万不要在家里消失掉，这个非常可怕。就不是你妈妈一来了之后你变成儿子了，那你还是一家之主。而你的妈妈和你的岳母都是你们请来的老人帮你们照看孩子，一定不要弄错了。 嗯， 这个家不是你岳母说了算，也不是你妈妈说了算的，这是你和你妻子的家。 对， 嗯 嗯嗯，还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哈，她问到的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以前和我的男朋友呢是好朋友， 嗯， 我们俩以前聊得来，说得来，而且以前呢还能玩到一起，但是后来。”我们俩各自都谈恋爱了，然后也各自找了另外的人，爱的也要死要活的，和另外的人在一起呢都不和了，都分手了，再碰到一起的时候觉得哎，要不我们谈一个恋爱试试吧，我们就谈恋爱了。谈恋爱现在呢就会觉得以前好朋友的那些特质都没了， 嗯， 玩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在一起不开心，觉得很别扭，朋友也做不得了，恋爱也谈不下去了，而我们俩都不知道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了，就特想问问你们，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有吗？由好朋友变成恋人，不是应该更自然的事情吗？不是应该更合得来吗？想请教一下。 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了。 为什么？ 朋友和恋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这样的关系。但是朋友是因为大家是互相尊重，然后互相欣赏，又互不干涉的，所以朋友关系是最舒服的，因为大家可以要互相去倾谈自己的心事，不用怕对方有什么脱欲的想法，然后呢甚至你遇到困难，对方还会无条件去帮助你。但是恋人不行啊，我暴露了我的缺点，对方会不会不爱我了？恋人的关系是最不稳固的，就在于说太亲密了，太亲近了，所以说这个关系是不稳固的。所以说当你们是朋友的时候你们非常非常好，在于说其实你们互相，其实他坏你跟你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嗯， 他的好你可以跟他分享，但是坏的话他自己承受去。但是一旦到恋人，你们就要忧戚与共， 嗯， 你们要所有的事情都要一起分担的时候，你们就是要决定两个人要不但建立自己的这样的关系，还要建立彼此家庭关系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嗯 啊，所以说呢，大家不要以为说偷个懒说哎呀跟朋友发展发展然后就会好了，反而有可能会失去这个特别好的朋友， 嗯 啊，所以说这两种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嗯，另外一个姑娘说我找了一个男生， 嗯， 我就是图他长得好看，长得帅，长得特别的好看，他别张嘴，他一张嘴就吐得掉渣 啊， 没有文化，但是呢他长得就是超级帅，带他带到别人那儿我就是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我自己长得不算很好看，我有一个闺蜜长得比我要漂亮很多，但是她找的男生男朋友就不如我男朋友长得帅， 嗯， 所以我特别爱发我和我男朋友的照片，不用 P 图给大家看，我男朋友都很帅哈。但是呢，现在是这样，我不图他挣钱，因为我自己能赚挺多的钱，我自己呢做微商，我自己每一个月的钱。应该说可以是他的三四倍了，赚得很好。可是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哈，他呢一开始挺乖的，也挺喜欢我的， 对我也很好，我说什么是什么，很配合。可是现在呢，他更多的就惦记着我给他花钱，花更多的钱。我会发现我们俩之间吧就有问题了。另外他不懂这些事情，但是特别愿意指点我做事儿，而且总是批评我。要知道我在没有认识他之前3年的时间，把我自己的生意经营得不错呢，所以我才能赚出这么多钱来。可是他来之后处处否定我，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么帅的男朋友我是不是就别要了呀？可是下回再找不着这么帅的了。 这个其实这个女生自己也说过哈，其实除了长得好看之外，可能其实其他的条件他俩并不匹配， 并不匹配、 啊、 对。 其实内在呢，因为人是这样的啊，这个长相只是敲门砖啊，敲开你的心扉之后，他进来之后，他是不是能达到你对伴侣的要求，他就是另外的一方面的事情了。就是除了脸之外，你还得有灵魂嘛，啊，你还得有内心。所以这个男生很显然就是跟这个女生相比，可能在学识啊、谈吐啊、境界，包括金钱方面，可能都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呢，你现在呢，你享受了他的美好，但是呢，你又想让他就是在美好之余达到你这个最美好的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你就缺失了啊。我觉得男生看脸就是，哎，这是在我来看着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魅力真的是可以超越长相的。 对， 我们喜欢姜文是因为他长得好看，一点不是因为姜文长得，因为他觉得他内在还有很丰富的灵魂，很有丰富的思想。然后，所以你会觉得他那个丑丑的样子都突然变得生动起来了啊！这是一个综合魅力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反而说，反观一些很多小鲜肉，我们觉得脸长得很漂亮，然后怎么样啊、欣赏一下可以。他真的当你男朋友，你真的能够接受吗？未必。当然也可以啊，当然有很多女生觉得只要脸长得好看也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界定好了，你就是要这个好看的脸，就是炫耀炫耀，然后就是看着就高兴，那么你就去包容他的很多缺点，甚至你可以带他一起去提升，你可以去修复他内在的那些不同。但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我觉得这个欣赏欣赏也就罢了，就做朋友我觉得还比较好。 所以我一直对于那种说自己在两性关系中、恋爱关系中是颜控的人，我 你也不怕了解是吧？ 我不是，我一直都抱一个，我觉得其实你就是一时的颜控、 对对对， 真的 当时的那种感受哈。 你有多少人那么幸运，你既能找到美貌的这个他。又能找到有内涵的他，或者能找到既美貌的他，三观又和自己能配合的他、 太难了， 大家能玩得到一起，说得到一起，彼此很轻松的他、挺难的， 太难了，太难了， 不大容易的、就是你要把这么高的分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觉得是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 我听过一个案例，就是对方也是男生，是一个据说长得是偶像级别这样一张脸，但是呢除此之外满嘴脏话，然后读书可能也就读了一个中专之类的这样的学历，然后没有任何谋生能力，但是他会让女生给他花钱，他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一开始这个女生迷恋这个男生也是因为长得好看，但后来发现这个男生很喜欢让女的付钱，吃饭让女生付钱，然后动不动礼物，然后也让女生给他买、手机啊，光换手机呗，撒娇，哎呦还这么帅男孩给他买了吧，但是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颜值被自己当成个诱饵。你所谓你付出的情感，我刚才听到这个女生是不是也讲这一点了，就是说越来越让他为他花钱。 对， 我觉得这是很多这种长得好看但是又内在缺失的让男生他想走的一个捷径。 有可能 你喜欢我是吧 ,OK,、那你为我花钱吧。 女生也有这样。 包括女生也是这样。 也有这样。 当我外表已经到了一个让你神魂颠倒的程度，哦，不好意思，你为这个神魂颠倒的付账吧。 对对对。 但有的能是心甘情愿的，我为你付账没问题啊，我为这个神魂颠倒付账我愿意。但是女生，你是否真的具有这样的这个精力、财力、物力和这样的心态？你就要问一下自己。 对，说的没错哈。好，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我们探讨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今夜思雨时，我们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大家可以在北京收听我们的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时间上更灵活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白天或者在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下载一个能收听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 叫听听 FM， 两个听字 FM，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了。这样的话您可以方便在任何时间反复收听或者找到您错过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的今夜思雨时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学手牵我手演出朗诵，看到我爸妈陪我看星空，一片朦胧一脸懵懂，蝴蝶起飞伴中你像空就扑空，一道彩虹一去不踪，美好的感动，感动到沉痛，沉痛到想通，直到身在梦中，为什么还要记得那紧那紧真实的太天衣无缝，怀阔的不敢把身体转动，梦中也知道做梦，为什么两眼通红，假的是美梦，醒来却剩下逼真的笑容，闪烁着浮生的裂缝。 电视台推出2018 BTV 花丝镶嵌手工精致春晚，将花丝镶嵌工艺与雕漆工艺巧妙融合，以海棠为形制，以黄金为原料，以雕漆为点缀，以巧妙的手工制作为气韵，充分展现了精致春晚的文化内涵，更实现了贵金属与艺术品的创新融合，中国传统手工制金技艺与两位大师的奇思妙想更在 BTV 精致春晚上